敏棟篤串2019，我講故我在 ，I'm still here。年初五、年初六只演兩場，門票現已公開發售。不過鬱敏平時屌人咧，屌到喉都沙埋，好易入菌嘅。 屌，會開兩日啫，風險好低啊！如果開成廿幾場，就話好容易中流感啫。話時話啦，點解報新聞又會有廣告咧？ 都冇話唔得嘅，隔離台報新聞都唔使打大個波出嚟。咁為咗錢，你有咩係做唔出嘅？ 咁啊，真係冇。咁俾錢未？ 俾曬噶啦。 咁啊，點啦？鬱敏不再在議會青筋爆言，聲勢力竭，爆舌鬧狗官，強勢回歸棟篤串舞台，笑罵七人，交人約而且約，更加過癮。兩晚仲特設神秘嘉賓添。 個神秘嘉賓唔會係你啊嘛？ 屌，我為錢有咩做唔出㗎？唔知咧，你估下。 門票分988、688、388，即刻打312882888買飛啦！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本土最前线。 好，翻嚟啦， 翻嚟啦。咁啊，今集都系录播嘅。咁我哋咧会讲啲好学术性、好科幻啊。你哋唔好 有 imagination 嘅嘢嘅。 你哋唔好误会咗，我系台长，佢系陈子云博士。唔系，我哋唔系做紧科学新知，我哋做紧本土最前线啊。咁今晚播嘅时间就系礼拜五啦。咁样咁，即系我自己想讲讲啦。咁头先都交代过，咁我都系电机要跟林嗰个 李连 赵德。我哋教我哋宇宙建，我哋宇宙殖民嗰、那个 宇宙马克思。 我哋喂阿 operator， 我哋要出翻教主嗰张相。 宇宙马克思。 嗱呢个教主并唔系我哋香港啊制宪派嗰个教主啊，唔系五居公投全民制宪嗰个黄宗文教主，呢一个咧智护尼姆大亨啊，即系马沙啊，同埋啊 马善。 马斯同埋阿马西啦、马善啦，个亲生爹哋嘅 四难马 啦，咁你都交代少少资料啦。其实马沙个正确个真系全名咧叫做咧卡斯巴尔智乌尼姆大亨嘅，唔系邓勤咩嘢大亨唔记得咗啦。总之即系其实马沙就唔系佢自己本名嘅，不过呢啲嘢日后再交代啦，咁啊唔关事嘅。咁其实就所以点解佢老豆叫智乌啊尼姆大亨咧？咁样其实大亨就系佢哋个家族嗰个姓嚟嘅，咁样吓。咁就好啦，所以就交代少少，即系依个个咁嘅睇法，其实就唔系话真系副嘢又有，即系其实就副嘢又有鬼谂啦。咁其實就喂，咁究竟係咪真係宇宙殖民呢一樣嘢真係富嘅人又歸諗出嚟咧？當然唔係啦，當然有好多之前嘅科學家嗰啲咁嘅思想家諗出嚟啦咁樣。咁就其實咧，如果你講我揀，即係可以用等，即係我想等大家容易明啲，我先至攞Gundam裏面嗰、那個，因為 Gundam 佢有個我最欣賞一樣咧，佢裏面嗰個設計出嚟嗰個世界咧，就真係會係移民咗啊 U C 年代啦，即係我哋俗稱嘅 U C 年代啦。咁究竟即係成日即係想探討下，喂 U C 年代個可行性有幾撚大咧？而亦都有冇需要去做咧？點解需要去做咧？係咪真係純粹啊？屌你老母，我好撚中意跟氹啊！屌你老母，喂唔係喎，馬沙同阿趙都講過啦，你屌你地球只不過人類搖籃，而且你再相對翻喂近年咁多啲嘅天災人禍，天災係包括嗰啲咩地震啊、 地球暖化、 火山啊、地球暖化就可以話人為導致啦，咁即係確實都好多啦， 加快咯，加快佢 加快咗暖化啦，咁。 亦都加快咗暖化咧，譬如你話即時間可以睇到有啲咩情況發生啦，就係、是、多咗颱風嘅， 係啦，颱風多撚咗咯， 係啦，會越嚟越多，越嚟越勁嘅。 咁呢一個， 因為颱風一定要響暖水上面先，咁你只要有水嘅地方咧，佢會越嚟越勁噶啦。但係26.5度開波，跟住就轉，因為我 廿六點五度開波， 係啦，咁所以 呢啲研究 係啊，以前做呢啲研究啊，做咗好多年噶啦，係啊。 大學嗰度做啦，咁就所以嗰、那個如果你因為地球暖化嘅話咧，咁你會發覺中間赤赤道嗰度多暖水喎， 你繼續講埋先 ，sorry 啊，唔緊要。 嗱，咁好啦，所以你咪話有個講法咧，就喂，究竟地球暖化係喂，究竟係暖化咗二氧温室氣體先多咗啊，定係多咗温室氣體先暖化咧？嗱，呢一樣嘢口同鼻拗嘅。 嗯， 即系依家仲系口同鼻拗咁，当然两边喺度拗捻紧啦，一边就诶唔捻关事嘅，个地球系长期个周期系咁捻反复噶啦。 嗱，因为咧嗱呢个咧，我有少少补充，因为我之前大约都做过一个喺即系地球科嗰度嘅研究嘅，喺Hong Kong U 呢个研究就系、是，咁我就帮手写咗篇嘢，就系讲。check 翻6000万年前地球嘅即係嗰個叫 周期啦， 唔係個温度，地球個係啦，嗰陣時候嗰段時間嘅温度，咁我哋係喺即係靠睇泥土啦。 六千萬年前咪就係恐龍， 早過恐龍啊， 早過恐龍，六千咪差唔多啦。侏羅紀公園都話3000万年前咯，係 係啊，早恐龍啊，係啊， 記撚錯咗啲。 嗰年時候就有啲海苔嗰啲啦， 一啲泰國內歷史嗰啲，有時記唔撚到。 正常嚟講唔會記得，因為我做過咁樣，做過兩三年啊，先咁。 咁啊，研究嗰啲，咁當然都係揾翻啲冰層啊、冰川啊嚟。 會有係啦，咁同埋喺石上面揾到啦。咁 石嘅係咯， 係啦。咁我哋揾嘅 isotope 我唔知中文叫咩啊，即係始終即 係 isotope 啊。 唔係 isotope， 即係咧，譬如碳嗱，譬如 carbon 咁樣，碳咧原本正常嚟講係12噶嘛，即係六個 proton， 即 係六四啊嘛，有個係啦，係啊，嗰個測試啊嘛。 咁其實 oxygen 都有嘅 ，oxygen 咧正常嚟講應該16嘅，大有18嘅。 得，直接講個結果，直接講個結果。 結果咧就係咧，6000万年前嘅温度係比而家高嘅，係啦，即係嗰個水係啦。所以但係嗰陣時候冇工廠冇成嘅喎，即係我變咗有一個推測就係嗰、那個温度喺嗰一 part 即係會係。會係會熱，跟住又會凍翻，即係有咁嘅周期出現嘅。 或者我想將呢一 part 簡單做，即係快速做個總結啦，就係話喂，地球係好撚唔穩穩定嘅一個星體嚟㗎。 哦，係啊， 依家你咁撚難揾撚到一個適合居住嘅，就揾唔撚到地球呢一個要求。地球你個要求就係真係好撚機緣巧合，適合人類住嘅。係 啊，唔可以太遠，唔可以太近， 唔可以太近。你仲啱啱有一個衛星，即係月亮啦。定撚住佢個公轉個穩定性啊！即係你知道個月球係好撚重要喎，你個月球係我哋定撚住個地球，唔撚俾個地球亂鳩咁發嘅喎。因為如果個地球佢個自轉咧，即係依家係跟南北極啦，咁兩極咁算啦。喂，如果冇撚到月球咧，佢嗰個軸咧可以亂鳩咁發嘅喎。 其實而家都有亂鳩咁發，只不過有嗰、那個叫做係啊，即係可以禁斜同禁斜嘅分別。 係啊，佢係條數要計得埋月亮咁好啦。而且咧，你個月球咧係每年一尺咁離開地球噶嘛，即係又係計落喂，屌諗住幾多億年，屌咧嗰個月球去得到太陽咁撚遠嘅，可能梗係咁樣計啦。咁即係所以你話喂，地球係好撚脆弱嘅一個生存環境嘅喺度。 要找到同埋係好撚難啫。譬如你媽點解火星點解暫時都覺得係住唔到人呢？因為其實要有生物住到嘅咧，其中一個條件就係你有液態嘅水。 先暫時亂講咩？所以咧，其實咧，你與咧今集咧呢一個咧，就係宇宙食文論咧第一集，你要係序章嚟嘅。咁依家係第一時間討論咧，喂，是否應該離開地球就宇宙殖民先？然後即係日後嗰啲乜撚嘢，喂點樣做到啊？咁日後我哋會再講啊！我哋經常性講啊！屌你老尾！總之就可能錄定啊，或者點啦、啊？好繼續講呢嗰樣嘢。 即係話咧，一個地方如果一個星球點樣係啲住到人嘅咧，叫 habitable 嘅一個地方咧、就係首先要有 liquid 嘅水 H2O。系啦， 液态水 系啦，即系如果你发觉去咗咩金星啊、水星呢啲地方咧，系 全部变晒 啦。你如果去到火星咧，已经变咗冰噶啦， 系啦，火星就反而冰。 所以点解咧话咧做即系嗰时候点解阿富野由贵咁，佢哋或者嗰之前嗰啲科学家会谂系一个殖民星咧？呢一个咧就系因为你。嗰啲暫時喺我哋附近嘅天然地方要揾到液態水咧，除咗地球咧，真係未有嘅，係啦。至少我哋見到表面上冇，當然裡面有冇唔知啦。係 啦，而且咁好啦，亦都我有講啊，點解我會欣賞《Gundam》裡面嗰個世界觀咧？ 嗱，雖然佢都話會有木星基地啊、月球軌道基地啊，但係佢主要住嘅地方咧，人類住嘅地方咧，都係一個圓筒形，圓筒形嗰啲叫曬 殖民式。 島一、島二、島三嘅會分，咁嗰啲咧，嗰、那個分法咧，其實咧喺呢個真係嗱，真係現實裏面科學領域裏面出嚟嘅嘢嘅，並唔係喺阿富爺佢自己諗出嚟嘅。咁島一型咧，即係咧嗰個嗱、那個那個做法咧，就解即係解釋啊，喂，你當我哋依家 sell 撚緊屌你宇宙殖民計劃，喂勁啊！如果你宇宙殖民計劃，如果你我呢個論述啊。讲得好嘅，连阿特朗普都要规控我 Facebook 啊！定到时，屌你老味！阿特朗普，你估佢唔派特使嚟揾我啊？到时如果我呢个宇宙殖民， 唔系啦， 咪先、 啊？法国佬又中， 屌你老味！我谂到又中啊！嗱，我肯定下个月佢哋又射火箭上太空，佢唔系仲系屌你偷换我嗰啲偷我啲 概念咯、 啊，偷我啲概念。 睇完你嘅 Facebook 就即刻放晒啦！ 一肯定啊！依家太空总署成日啊派特使望捻住我 Facebook 啊，话俾大家听，你唔捻使惊。屌你老尾、啊、一定留意住我，偷撚曬我啲嘢，係咪先？ 係啦，睇幾時黃天色。 諗講啦，咁啊，島一型咧，即係譬如咧，會放喺啲乜嘢地方咧？咁依啲咁嘅叫做殖民島啦，咁樣。咁我睇睇張圖先。我哋啊，有張唔係張，有張就咁動藝啦。嗱，依啲咁嘅咩 L 3啊、L 2啊、L 5啊，其實唔止依啲嘅，可以再加多啲嘅。依啲叫拉格朗日點啊？即係喺一個星體與星體之間，咁依一個黃色個地球啦，紫色個月亮啦，咁其他咧就紅色點嗰啲就叫拉格朗日點，咁其實唔止噶，曬三同埋黃色圖地球中間都可以擺到個嘅，即係其實可以擺好多，咁但係即係驚擺得多咧，就會真係搞亂咗個地球同埋個月球嗰個自轉啊，或者公或者個公轉嗰、那個。嗰、那個物理就驚發生危險啦！陣搞下扯撚到啲嗰啲引力錯撚曬嘅，屌你撲街！搞撚到個月球，屌你喂唔知飛撚咗去邊度，或者屌你喂仲大鑊啲嘅。 我呢個錢有問題啊，因為你嗰嚿嘢重力都 咁你再講你用撚曬呢啲，仲有第二啲嘅，因為你可以用太陽同其他星體，你哋做拉格朗日點噶嘛？所以係到時可以係成個太陽系嘅，屌你到時屌你老母閪嗰啲乜撚嘢？點樣建國啊？咩建國結曬條撚？我太陽系建國啊！屌你老尾閪！到時老夫真係屌你老母做太陽系大總統啊！話你聽，屌臨時啊所能嗱話咁好啦啊咁呢一幅圖嚟講，即係所以嗰啲咩根林所講咩曬衫啊咁樣嗱，即係講又講根林啊？點解自護公國佢會可以即係喺根林裏面自護公國點解可以作到反咧？咁因為佢係喺離地球最遠嘅 Psi 3，即係依家 L 3嗰個位。拉格朗日點咁同地球咧啱唔啱打對面嘅？咁嗰時就係話同地球最遠嗰個殖民地就嗰度就開始戰啦。咁好啦，依家我翻翻嚟個睇翻啲島一型先，有個島一型嗰張圖。咁你睇個內觀咧，因為外觀我好容易解釋到俾你聽個外觀係點樣嘅啫。個外觀類似一個啞鈴咁嘅嘢，啞鈴咧即係兩邊圓嘅。咁因為咧，佢有兩邊嘅圓形嘅大好大個啊！嗰啲圓形嘅鐵塔，島一型咧大咗咧，即係話即係依家話大個啦，但係島一型會越嚟越大嘅。咁島一型咧又稱咧帕納爾球體啊，咁咧就係由一個咧直徑500公尺嘅球體為中心，咁咧有兩端嘅，咁咧兩側就延伸上咧一個咧就環狀嘅建築物啦，都係會再大啲。咁嗰度咧就愛嚟種田啊，咁成。咁即係話咧，如佢哋咧就會將圓形嘅頭喺裏面做居住區啊、商業區啊，總之啲港口啊就喺曬裏面。咁然後咧就會有兩，另外咧會有另外咧分啲地方出嚟咧，可以做到啲人工嘅重力去做耕種啊，嚟到即係最終嘅目的就係一個依啲咁嘅人工島啊，咁啊。就是一個生態球咯，一個生態球咯，佢裏面會有用核能啦，核能啊當然唔會依家咁撚污糟嗰一種混分裂啦，會用核融聚啦，咁核融聚依啲再撚深嘅話題就屌你哋睇翻科學新知啦，唔好睇我哋啦。咁咧咁啊一個依啲島一型，咁啊即係細型啲嘅，佢最重要佢特別之處咧就係咧要有一個自轉啊。佢自轉啊！嗱，呢一種咧500公尺為中，直徑500公尺咧，咁佢自轉咧，大約咧每分鐘咧就1.9個圈， 即係30秒一個圈到。 其實我會暈咯，我就諗到。 因為佢要做人造草力啊，咁係會暈嘅。依一個係計過條數噶啦，最極限噶啦，最極限噶啦。你放心喎、啊，第日嗰啲咩火星旅行、火星之旅啊，嗰啲載人嗰啲火星火箭咧，一定都有呢一個分寸噶，一定有人造重力噶、啊，講到明噶咯、啊。依家研究緊個，同埋你睇好多科幻片都一定係用旋轉噶咯、啊。你2001太空漫游都已經有講啦，你旋轉嗰個係細好多添噶啦。咁會唔會頭暈啊？真係要試過先知。咁佢條數係計落嘅，越大就越轉得越唔需要咁快，亦都可以達到嗰個離心力，就做到個人工重力噶。咁你會睇呢幅圖，點解會睇呢幅圖話介紹個倒一型會係要睇個內部嗰種反而重要啲咧？因為咧，其實你留意一下，如果你喺屋企嘅頂樓天台，你直望上面。你可以望到1公里外的第二座樓的頂樓咯，會係好撚古怪一件事。所以頭先你話會頭暈，因為你到時會咁樣轉噶嘛，咁係你係會頭暈嘅，即係會有機會頭暈嘅，一定會添嘅。不過只不過係影響會有幾大啊咁樣。咁呢啲就係話一個咁嘅人工島。咁好啦，我跳去講啦，我跳去講島三型啦。咁我直接跳去講個島三型，即係同你 sell 緊，你當去碧桂園嗰啲屌啲廣告咁樣，因為我同你 sell 緊都有 計。曬 free 啊！ 你幾撚得你哋啊？美國太空總署啊 ，CIA 啊嚟規限我呢陣集節目嘅時間，你哋記得將呢啲講翻俾太空總署聽，我嘅主張啊，可能做緊佢哋已經一早已經偷咗我概念，而家秘密研究緊一定。好啦，咁島三型咧又稱咧奧尿啊 ，cylinder。即係奧尼爾圓筒啊！即係佢一張咧頭啱啱咧，我嗰一個倒一型咧，就再度大啲，做一個大圓筒。呢一種咧終極啊，即係咧嗱，呢一個設計直頭係幾乎係就係根藤嗰一種嚟噶，就係根藤Size 7啦，啊保住嗰度啊咁樣。咁佢講咧就是兩個拍埋。咁呢個咧就係以美國啊物理天文學家咁啊，依個咧奧尼爾為名嘅 K 奧尼爾啊，咁啊為名嘅嗱美國啦，屌你我都話佢，屌你老咩都話同我諗嘢好撚近嘅啦，一定係偷咗好撚多嘅概念先。 可能爭嗰個唔係叫奧尼爾，爭嗰個叫張家顯添。 係啦，冇撚用奧尼爾咪打籃球嗰度咧，屌你老，喂唔講，喂講翻啲正經先。咁啊有兩座直徑8公里啦，咁大好多。兩座直徑8公里，咁佢就即係一個雙子形式啦，即係可能兩個圓筒，咁由兩個圓筒再喺度做一個，咁我哋簡單啲講，淨係齋講一個先啦。咁因為齋講一個都直徑8公里，咁長咧係32公里嘅圓筒組成。咁咧兩個圓筒咧會以反方向旋轉與抵消啊螺旋效應，以免無法對準太陽咁樣嘅。咁所以兩個為一個。個體咁記住喎，一個 size 裡面你可以擺1,000多個依啲嘅喎，即係嗰啲 size 乜 size 物啊，你可以擺1,000多個，然後就成粒。咪你星球大戰，喂你其實如果你將個事情簡單少少講嘅就係星球大戰，唔係或者講根藤就係星球大戰嘅前傳咯，即係佢係咁嘅意思啫嘛，係咪先？即係只不過，喂，星球大戰可能係根藤 UC 年代好撚多千年後發生嘅事嚟咯。咁但係喂，你第一樣嘢，你宇宙殖民，你開拓太空嗰個創世紀一定係喺人類跳出宇宙開始噶嘛。咁你話，喂，屌你點解唔係殖民火星啊？點解唔係？唔係去金星啊！哎、火星，你揾到啲水將佢整翻暖個火星得？屌你老母！你花咁撚多人力物力山長水遠去撚到火星整撚翻暖去，咁你不如嘥啲人力物力，屌你係留喺地球整撚翻凍去好撚過啦，係咪先？係咪咁講啊？ 同埋話咧，整暖一個星球係好難嘅，其實好大嘅火星。 喂，大佬，我同你講計條數啦。喂，依家地球熱撚咗2-3度啫。屌你老母！喂，你将地球降即系用你嘅科技，用你嘅财力物力，屌你降翻两三度，得唔捻得？做到噶，即系一定容易做个火，做个屌山长水远去火星，将佢屌整捻暖2-3度，屌你都点搞啊？系咪先？你咁样大工程，咁不如屌你都好捻简单啫喂！依家 咁你咪暫時離開咗地球，喺地球附近嗰度，屌整啲避難所咯，嗰啲避難所整靚啲，整大啲咪得咯，整撚到屌居住環境呢啲島三型、島二型，喂，唔撚難保會有島四型、島五型噶，到時再大啲，喂，你阿媽去撚到屌你老尾閪星球大戰嗰啲嗰一嚿好撚大嚿嗰個叫咩死亡星啊，會 係 Death Star 嚇，嗰啲咁樣大嚿得唔撚得啊？系咪先？喂，做啫嘛。喂， 不过咧，嗱，如果要去查呢样嘢咧，首先咧，最大问题咧就系、是、政治原因先啦。嗱，睇下好老实嘅，你要有联合国，即系你要即系嗰有叫联邦军，联邦军即系联合国嘅一个化身啦吓。咁、啊、但系系咪真系会 work 咧？嗱，呢一个我觉得系大家即系可以现时探讨。你睇欧盟都唔系好 work 嘅，其实 或者咁讲，或者咁讲。第一步再簡單，在歷史上面第一步怎樣做？喂，其實一定要地球統一了先。 嗯， 你地球不能統一做這件事，屌你什麼那屌打仗打到撲街的，其實現在邁向這個方向的了。那你說喂，如果我以一個推動這件事的支持者或者怎麼說啊，又不可以說先驅的，屌你這樣主張推動這件事，我是不能介意 你用任何方法達成這件事的。我哪怕 你中共可以強大到統一世界，哪怕啦，即雖然 我反共， 我哪怕 你中共統一世界這樣這樣啦，我都不能介意你肯做這件事就可以了。當然現在現實環境裡面最能有機會 去領導這件事的一定是美國啦，還有聯合國咯。咁樣而你話喂點樣可以做到？喂，咁你第一個諗法，喂全地球統一喎，有冇可能？ 所以而家呢一刻我真係覺得冇乜可能。 係啊， 嗱你咩？你明唔明？呢個世界一定係嗱，譬如唔好話成個地球統一，你淨係睇下歐盟，這個以前叫歐洲共同市場、歐洲共同體嘅物體。你裡面自己即係如果我哋用翻共產黨俗語講嘅咧，就係、是、叫做都咁強嘅內部矛盾。 你睇英國都脱歐啦， 係啦， 脱又脱唔得，成日笑，好撚好笑啊！依家真係喂英國嗰邊，屌你公投就通過， 你哋 國會又似屌你老母， 你淨係睇下香港嘅，淨係反對派，香港嘅反對派都有咁多。 嗱，記住啊，民主黨啊、公民黨嗰啲唔撚係反對派。 係啦， 依樣講撚明先啦。 我哋講緊嘅，譬如本土派裡面都會，譬如啲理念，即係可能大家統一嗰條戰線啊。 其實 統一戰線， 其實本土派可以證明叫做反對派噶啦。依家屌你仲本班撚住土派嘅犀利。 係啊，直情係反對派。 直頭反對派就已經得包括，直頭係本土派就等於反對派，反對派得翻本土派咁撚樣噶啦，應該要 OK。咁呢啲又係第二集先講啦。係 啦係啦，泛民就根本建制嘅。B 隊嘅係啦，個意思就係你要將即係你要你講緊地球統一嗱，哇！民族、宗教呢啲 嘢，呢啲大鑊噶！ 你要解決曬呢啲所有嘅問題，跟住仲要大家要有共同嘅一個目標，即係講緊嘅大家唔需要為利益而做，即係叫做資源平均分配啦。然後跟住 資源平均分配都大鑊啦，已經。所以好撚啱噶。喂，如果你做到一刀切，屌你老母，咪唔係撚你啦嗱。總之先係啲精英上先。嗱，首先喂。即係譬如啊，一叮一聲真係起到個島啊個島先啦，咁你要整人上去噶嘛？唔通你屌啲屎罐嬰兒生出嚟全部？喂，點啊？卡到線，俾著數你咯，梗係俾著數你上去煮嗱，幫我管嗱。咁依家呢個聲音就種緊菜嘅，或者種緊第二啲嘢咁種咩咧？嗱有時間講殖民衛星種乜撚嘢？咁梗係種啲高效益嘅嘢啊，係咪先？即係。梗唔会中，屌你梗唔会中中黄牙白啊！屌你老母咩？冚家铲， 香港唔中得嘅嘢。 喂，几万亿整个，屌你个人工岛，你老母你喺嗰度中黄牙白，我唔肯屌你老母啊！系咪先？咁梗系中啲啊，中少少又卖到钱嗰啲，屌你嗰度合法噶要， 喺嗰度合法咯。 系咪？你唔好理，系咪先？例如大麻咁样，喂。得唔得？ 你等咗好耐，想讲 系啊！我等讲咗好耐啦。喂，整个大麻合法化嘅 Siwon 啊 ，Siwon 嘅大麻合法化，咁上去做 大麻管理，咁你都要啊管理工人啦咁样。 嗱，你要知道咧，就算你做呢，就算做呢一样嘢咧，呢、這个世界永远都会一定有啲人咧会借住反对呢一样嘢而去搵钱，即系又会譬如出下书又话哦，呢啲唔好噶，上到去又会死 啊。咁乜捻嘢先好咧？咁问交佢啦。 哦，佢哋唔需要噶，好似英国脱欧嗰条友叫做 Nigel Farage， 佢、嬲人哋，哦，即系佢嗰时候咪话希望即系咪怂恿叫人哋投英国脱欧嘛，投捻完之后佢冇做噶啦，佢赚捻咗钱啦都已经。 哦，咁咪咁， 佢靠嗰笔咁就得噶啦，又而家好似又啱啱又可能脱唔成啊嘛，佢又出翻嚟啦，又讲呢句嘢啦。 嗱，你要知道嗰个好处咧就系乜捻嘢咧？喂，我无啦啦有人工岛，可以住到100万人嘅。100万人口嘅一个城市，我盯紧咗，摆咗喺度，生活到100万人啦吓。咁然后佢哋点样样喺度生活啊？点样？喂，冇啦，你又喂，你幻想冇啦，一坐火箭上到去又屌睇报纸搵工噶、啊。咁当然系屌拣啦，好晒喺地球拣。 有冇睇过一套戏咧？叫做《Interstellar》。是 Christopher Nolan 嘅，即系讲咧话地球咧嗰阵时已经差唔多冇啦，跟住咪派。 即 系飞船改嗰、那个， 嗰度我唔记得叫咩名啊？讲黑洞嗰、那个，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我知，因为佢讲到个地球已经唔适合耕种啦嘛， 玩得完噶啦嘛，系啊， 耕种都唔适合噶啦嘛，跟住要去嗰度咁， 我估要有呢啲咁嘅事情，啲人先会愿意上去。 系啊，如果你喂， 佢嗰时候套嘢嘅结局都系有个直行星上面噶。 是啊，佢直头系啦，佢个结局就已经个男主角就喺个殖民星嗰度俾个殖民星救咗嘛，咁好啦，依家又讲捻翻又话喂，其实讲捻翻有冇决心去做嘅啫？如果你要去到冚家铲啊，真系屌你扑街啦！我南北极融捻晒个尖沙咀都水浸啦，你先嚟做呢样嘢，个经济都崩溃咗啦，系咪先？喂你等到个经济崩溃咗，你先嚟做呢啲啊？咁啊，大佬。 喂，人你要发觉人类 咁到时就真系纯粹避难啦，就唔系殖民啦。嗰、那个叫宇宙 避难论啦。 嗰个就避难论啦。喂，你依家仲可以做到嘅，好捻凭空想象，但系有冇得做到咧？我最尾计条数俾你听，有冇可能做到？其实嗰条数都 钱先啦，钱先睇下。 钱先，喂，讲埋先。喂，你做捻到之后？你咪帶兩人出撚翻去，出咗太空生活，然後剩翻少部分幫地球做復原嘅工作人員喺度咯。咁當然你要係用啲好撚高嘅福利引啲人上去太空啊嘛。 嗯， 係咪先？同埋有一個好，仲有一個好處就係，屌你老母，你中意共產主義㗎係嘛？冇問題。你去嘥飛全部。全部黃絲嚟噶，都係咯，西非全部黃絲嚟噶，唔係全部藍絲嚟嘅。啊，你喂你左膠大愛嘅得，去嘥二，唉，唔好同啲本土派一齊，嗰啲本土派屌柒你哋啊！咁啊， 喺三 K 黨去嘥六咁樣。 係啊，三 K 黨去嘥六咯，咁啊 冇膚色噶，冇 膚色啊，咁深膚色人種。不准進入，咁你中意法西斯納粹你都得噶，喂個好處咁樣樣啫嘛，喂到時仲撚好，喂屌你老母納粹真係行唔撚通喎，屌你老母係係咪先？喂原來共產主義掂嘅喎，喂原來百零萬人你由零開始共產主義係掂喎，唔撚出奇噶， 嗯哼，係㗎。 唔撚出奇噶，喂咁裏面，喂咁上面嗰啲人做啲乜咧？咁梗唔係淨係種大麻啦，咁可以做啲科學研究啊，咁嗰啲嘢咁新生活咯，喂，係將成個社會重新喺太空做一個家， 所以呢個叫 做一個建構，所以其實呢一樣嘢係即係如果用經濟學嚟講，就係資源重新分配咯，叫做 資源重新分配咯，你可以政治重新洗牌咯，所有嘢都重新再洗牌，再嚟做過㗎，你。喂， 就係、是、嗱，你有諗翻一樣嘢，就係、是、因為要重新洗牌，而家嘅。即係既得利益者， 係啊， 最有錢嗰批反而最唔想發。 喂，你一講下人類文明重新洗牌啫喎。喂，如果大自然嘅重新洗牌，你都知大自然嘅洗牌，你知係乜撚嘢啦？恐龍咪係洗牌洗到死撚曬嘅咯。 嗯， 係咪先？嗱，咁你大自然嘅重新洗牌好撚多噶嘛？病毒啊，衛星撞落嚟啊，小行星撞落嚟啊，咁撚樣噶嘛？好撚多即係自然洗牌啊嘛。喂，我講啲簡單嘅，喂，屌一鳩豬流感，屌人傳人，你又唔撚含球產啊？好捻简单噶咋，好捻容易，好捻脆弱啊！明唔明啊？你人类嘅文明系好捻脆弱一件事嚟嘅。 喂，如果你現時做撚到嘅，喂，點解奧運做到咧？屌你老味！喂，錢從何來？真係中大麻咩？屌你老味！喂，如果你個全地球真係一體化咗嘅，你知唔知每年嘅軍費係幾多 啊？之前 都計撚過啦。嗱，去到一五年，我唔記得一五年一四年啦，我當係一四年啦嚇。因为头先揾都唔记得写咗个年份，我当系一四年， 好似一七年啊，一七年 一啊一一七啊系啊，系 一七年 啊，一七年我净系教头五位啊 嘅军备 个预算啊，摆喺国防啊、军备啊嗰个预算啊、 头五个就即系 头五个 美国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啦、欧盟啦，跟住仲有嗰两个边个系？ 再睇翻先，因为呢两个冇写，但系好快嘅啫。呢个，屌你老！ 俄罗斯系第五， 俄罗斯第五嘅， 系啦。欧盟系第三，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就系美国。 哦，第一美国六百一十，再加六百一十呢条数咧就 叫十亿，系啦，六千一百，即系简单嚟讲，六千一百亿嘅美元 系啦。美國就6100億美元 American Dollar， 係啦，因為第二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係2350億美元，世界排第二，呢兩個國家加埋咧已經係差唔多五成噶啦，全世界嘅 全世界五成，好啦， 係啦， 歐盟啦，因為點解歐，因為點解直接講歐盟，因為打落嗰啲都係啲咩法國啊、英國嗰啲，其實一嚟都係啊，咁嗰啲唔好計啦， 係就2000， 哇，沙特阿拉伯勁喎， 係啊。 波波沙利亞啲話成日俾美國佬點鳩去買呢條又撚貴， 所以咪又撚貴又冇用嘅，屌你老！ 沙利亞話就700億 美元， 最撚穿個有錢嘅其實係 啊， 屌你成日點鳩去買呢條你老，話正啊喂靚嘢啫，咁啊得不依啲 就 講， 跟住就俄羅斯啦， 俄羅斯喂俄羅斯真係爭好撚遠喎依家， 係冇計啦。 喂，所以你屌你老，你一邊又可能唔係美國佬統治地球最撚好嘅，屌你做得好。 所以嗰啲國際關係咪講要一超多。 我哋只計啊，屌你都八萬億港紙啦，每年 一年， 即係淨係頭五位。如果你慳緊啲錢，我當你慳 冇戰爭啦， 我當你冇戰爭慳一半啦。雖然呢一個就係好啦空談空想科學嘅嘢嚟嘅，屌你！ 但呢筆錢全部攞曬落嚟。喺即係或者研究呢一個科技啦，始終呢、這個 我哋研究呢個科技一定做撚到啊，大佬！你可以上幾多次啊？但係即係有個問題啊，你要發展啲乾淨嘅，又要光 能源 咯，唔係乾淨能源啊，上太空要乾淨嘅方法，因為你依家現時上太空嗰個方法咧，射火箭嘅方法都有好多殘渣出嚟咧，嗰啲殘渣全部係以十幾二十倍音速喺個地球度周圍兜撚緊嗰啲太空垃圾嚟嘅，咁你依一樣嘢都要注意一下嘅，咁依啲睇緊個長遠，因為我咧， 你會發覺而家其實近呢咁多年啦，即係其實冷戰完咗之後咧，美國咧係。研究外太空上面嘅嘢係其實 cut 緊 budget 嘅， 停咗啦！你太空站，我嗰陣時有國際太空站，我覺得國際太空站嗰個規模要係去撚到就係人工島一嗰一種咁撚樣嘅方法，一個圓抱形有人工草力，你長年累月可以聚住撚到人嘅。咁你如果你再玩大啲嘅，就做撚埋間種，直頭係一個生態圈，直頭係唔撚需要補給，自己裏面自給自足，搞撚掂嘅。因為日後都係想咁講，咁但係咧，喂，我想知道，因為錄播咧，仲有幾耐時間到啊 ，operator？ 哦，仲有一分鐘咋？ 嗯， 咁就都差唔多啦。做個總結咧，就係話我覺得，如果你話宇宙殖民呢一樣嘢，你全人類如果齊心係一定做得到100年之內。咁你阿霍金你佢個估計都係1000年之內，咁人類可能已經 霍金唔係1000年啊，好似好短咋佢 係咩？佢再之前估就咩嘅？佢跟住後屘縮短咗嘅。 縮短啊！佢話 啊，咁你要計翻咯。咁呢啲同屌真係同時間競賽嘅，咁你咋諗啊？所以我係主張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就係屌全世界統一，並唔係話咩。咁但係你都可以話。屌你咁統一咗，咪又會內戰，到時先算啦，大佬啱唔啱啊？鬼唔撚知道會內戰咩？到時咪大家，到時大家諗下參加志護軍定係參加聯邦軍咯。咁就嗱，唔係交屋幣，日後會再講啊！呢個只不過一個序章嚟嘅啫，屌日後會再講呢一個咁嘅宇宙殖民嘅 topic 嘅呢啲，真係唉，屌你咁有撚大講嘅真係呢啲。好，識下個禮拜再見，拜拜。